第十三课，你教我做这个菜吧。 在玛丽的房间，王峰，你妈妈做菜真好吃，要是我妈妈也会做这些菜该多好。 为什么非要让妈妈做呢？你自己不会学着做吗？ 我哪会做呀，我从来就没做过菜。 其实做菜没有什么难的，一学就会。你看我不是也会做几个菜吗？ 对，我想起来了，你那天那个炒土豆做得不错，我常吃土豆，可从来没吃过炒土豆。 那不是炒土豆，是素炒土豆丝。 对不起，我忘了。哎，对了，你教我做这个菜吧。 行啊，不过你有厨房用具吗？ 有啊，我们留学生楼里有个厨房，有几个留学生很喜欢自己做饭，我可以跟他们借。 那好，如果调料都有的话，你买几个土豆就行了。 那就这么定了，明天辅导的一个重要内容，学做中国菜。 玛丽，东西都准备好了？ 那当然了，土豆、青椒、葱、油、盐、醋都有了，你看还缺什么？ 差不多了，那咱们开始吧。咱们先把土豆、青椒、葱切成丝。我切土豆，你来切青椒。 怎么切呀？ 切成细丝，越细越好，注意别切了手。 王峰，你还真行，土豆切得那么细，你看我青椒切得像树叶似的。 没关系，再切几刀不就行了？ 还是你来切吧，要不有的粗有的细放在一起多难看呢。 好吧，我来切，你去点火。 锅热了，先放什么呀？ 先倒点油。 倒多少啊？ 你倒吧，我看着。再倒一点。哎呦，倒多了。 没关系，油多炒出的菜不是更香吗？哟，油冒烟了， 快放葱丝。 葱丝在哪儿？ 你呀，还是我来吧，你在旁边可得注意看呢。 行，我瞪大眼睛看着。 放上葱丝，炒几下，然后把土豆丝放进去，再放几滴醋，这样炒出来的土豆丝是脆的，好吃。炒一会儿以后，把青椒放进去一起炒，炒到差不多熟了的时候，再放点盐，素炒土豆丝就做好了。来，你尝尝。 哎呀，真香。 怎么样，炒菜不太难吧？ 看你做倒是挺容易的，就是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好。还有，我怎么知道熟没熟呢？ 差不多的时候你可以尝一尝啊，以后有了经验，一看菜的颜色就知道了。 那盐要放多少呢？ 那就要看你的口味了，喜欢吃咸的就多放点儿，不过开始的时候你可得少放点儿，不够再加，要是一下子放多了那就没办法了。 我明白了，王峰，你什么时候再教我做几个菜？等我学会了回美国开个饭馆。 哎呀，那我可吃不着了。 那谁知道呢，也许你以后去美国留学呢。 要是那样的话，我天天去你的饭馆吃饭。 当然可以，而且免费招待，不过那时候我要替你做我的大师傅。 啊，还是我做呀？